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erverly 的规范和 Serverly 的容器。通过中南上一期的学习，我们知道浏览器发给服务端的是一个 HTTP 格式的请求。HTTP 服务器收到这个请求以后，需要调用服务端的程序来处理。所谓的服务端程序，就是你写的 Java 类。一般来说，不同的请求需要有不同的 Java 类来处理。那么问题来了，HTTP 服务器是怎么知道要调用哪个 Java 类的哪个方法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在 HTTP 服务器的代码里写一大堆的 if else 逻辑判断。如果是 A 请求，就调用 X 类的 M1 方法；如果是 B 请求，就调用 Y 类的 M2 方法。但是这样做明显有问题，因为 HTTP 服务器的代码跟业务逻辑耦合在一起了。如果新加一个业务方法，还需要改 HTTP 服务器的代码，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面向接口编程是解决耦合问题的法宝，于是有一伙人就定义了一个接口，各种业务类都必须实现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就叫做 Serverly 接口。有时我们也把实现了 Serverly 接口的业务类叫做 Serverly。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对于特定的请求， HTTP 服务器是如何知道由哪个 Serverly 来处理呢？ Serverly 又是由谁来实例化呢？显然 HTTP 服务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否则又和业务类耦合了。于是还是那伙人又发明了 Serverly 的容器。 Serverly 的容器是用来加载和管理业务类， HTTP 服务器不直接跟业务类打交道，而是把请求交给 Serverly 的容器去处理。 Serverly 的容器会将请求转发到具体的 Serverly， 如果这个 Serverly 还没创建，就加载并实例化这个 Serverly， 然后调用这个 Serverly 的接口方法。因此 Serverly 的接口其实是 Serverly 的容器跟具体业务类之间的接口。下面我通过一张图来加深理解，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图的左边表示 HTTP 服务器直接调用业务类，因此它们是仅耦合的。我们再来看图的右边， HTTP 服务器不直接调用业务类，而是把请求交给容器来处理，容器通过 Serverly 接口调用业务类，因此 Serverly 接口和 Serverly 的容器的出现达到了 HTTP 服务器与业务类解耦的目的。而 Serverly 的接口和 Serverly 的容器这一整套规范就叫做 Serverly 的规范。 Tomcat 和 Jetty 都按照 Serverly 的规范的要求实现了 Serverly 的容器，同时他们也具有 HTTP 服务器的功能。作为 Java 程序员，如果我们要实现新的业务功能，只需要实现一个 Serverly 的，并把它注册到 Tomcat 中，剩下的事情就由 Tomcat 帮我们处理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Serverly 的接口具体是怎么定义的，以及 Serverly 的规范又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呢？ Serverly 的接口定义了文稿中写到的五个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 Service 方法，具体的业务类在这个方法里实现处理逻辑。这个方法有两个参数， Serverly 的 Request 和 Serverly 的 Response。 Serverly 的 Request 用来封装请求信息， Serverly 的 Response 用来封装响应信息，因此本质上这两个类是对通信协议的封装。比如HTTP 协议中的请求和响应就是分别对应了 HTTP Serverly 的 Request 和 HTTP Serverly 的 Response 这两个类。你可以通过 HTTP Serverly 的 Request 来获取所有的请求相关的信息，包括请求的路径、 Cookie、 HTTP 头、请求参数等。此外我在专栏的上一期提到过，我们还可以通过 HTTP Serverly 的 Request 来创建和获取 Session， 而 HTTP Serverly 的 Response是用来封装 HTTP 响应的。你可以看到接口中还有两个跟生命周期有关的方法， init 和 destroy， 这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Serverly 的容器在加载 Serverly 的类的时候会调用 init 方法，在卸载的时候会调用 destroy 方法。我们可能会在 init 方法里面初始化一些资源，并在 destroy 方法里释放这些资源，比如 Spring Boot MVC 中的 dispatcher Serverly 就是在 init 方法里创建了自己的 Spring 容器。你还会注意到 Serverly 的 config 这个类， Serverly 的 config 的作用就是封装 Serverly 的初始化参数。你可以在 web.xml 给 Serverly 的配置参数，并在程序里通过 get Serverly 的 config 方法来获取这些参数。我们知道有接口一般就有抽象类，抽象类用来实现接口和封装通用的逻辑，因此 Serverly 的规范提供了 generic Serverly 的抽象类，我们可以通过扩展它来实现 Serverly。 虽然 Serverly 的规范并不在乎通信协议是什么，但是大多数的 Serverly 都是在 HTTP 环境下处理的， 因此 Servlet 的规范还提供了 HTTP Servlet 来继承 Generic Servlet， 并且加入了 HTTP 的特性。这样我们通过继承 HTTP Servlet 类来实现自己的 Servlet， 只需要重写两个方法 DoGet 和 DoPost。 我在前面提到，为了解耦， HTTP 服务器不直接调用 Servlet， 而是把请求交给 Servlet 的容器来处理。那 Servlet 的容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会介绍 Servlet 的容器的大致的工作流程，一起来聊聊我们应该关心的两个话题： Web 应用的目录格式是怎么样的，以及我该怎么扩展和定制化 Servlet 容器的功能。当客户请求某个资源的时候， HTTP 服务器会用一个 Servlet Request 对象把客户的请求信息分装起来，然后调用 Servlet 容器的 Service 方法。 Servlet 容器拿到请求以后，会根据请求的 URL 和 Servlet 的映射关系找到相应的 Servlet， 如果 Servlet 还没有被加载，就用反射机制创建这个 Servlet， 并调用 Servlet 的隐匿的方法来完成初始化，接着调用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来处理请求，把 Servlet Response 对象返回给 HTTP 服务器， HTTP 服务器会把响应发送给客户端。 Servlet 容器会实例化和调用 Servlet。 那 Servlet 是怎么注册到 Servlet 容器中的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以 Web 应用程序的方式来部署 Servlet， 而根据 Servlet 规范，Web 应用程序有一定的目录结构，在这个目录下分别放置 Servlet 的类文件、配置文件以及静态资源。 Servlet 容器通过读取配置文件就能找到并且加载 Servlet。 Servlet 规范里定义了 Servlet Context 这个接口来对应一个 Web 应用， Web 应用部署好以后， Servlet 容器在启动时会加载 Web 应用，并为每个 Web 应用创建一个唯一的 Servlet Context 对象。你可以把 Servlet Context 看成一个全局对象，一个 Web 应用可能有多个 Servlet， 这些 Servlet 可以通过全局的 Servlet Context 来共享数据，这些数据包括 Web 应用的初始化参数、 Web 应用目录下的文件资源等等。由于 Servlet Context 持有所有 Servlet 实例，你还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Servlet 请求的转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引入了 Servlet 规范以后，你不需要关心 Socket 的网络通信，不需要关心 HTTP 协议，也不需要关心你的业务类是如何实例化和调用的，因为这些都被 Servlet 规范标准化了。你只需要关心怎么实现你的业务逻辑，这对于程序员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不方便的一面。所谓的规范就是说大家都要遵守，就会千篇一律，但是如果这个规范不能满足你的业务的个性化需求，就有问题了。因此设计一个规范或者说一个中介件，要充分考虑到可扩展性。因此 Servlet 的规范提供了两种扩展机制， Filter 和 Listener。 Filter 是过滤器，这个接口允许你对请求和响应做一些统一的定制化处理，比如你可以根据请求的频率来限制访问，或者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来修改响应的内容。过滤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Web 应用在部署完成以后， Servlet 的容器需要实例化 Filter，并把 filter 链接成一个 filter chain。 当请求进来时，获取第一个 filter 并调用 do filter 方法， do filter 方法会负责调用这个 filter chain 中的下一个 filter。 listener 是监听器，这是另一种扩展机制。当 Web 应用在 Servlet 的容器中运行时， Servlet 的容器内部会不断的发生各种事件，比如 Web 应用的启动和停止，用户请求到达时， Servlet 的容器提供了一些默认的监听器来监听这些事件。当事件发生时， Servlet 的容器会负责调用监听器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定义自己的监听器去监听你感兴趣的事件，将监听器部署在 web.xml 中，比如 Spring 就实现了自己的监听器，用来监听 Servlet Context 的启动事件，目的是当 Servlet 的容器启动时创建并初始化全局的 Spring 容器。到这里相信你对 Servlet 的容器的工作原理有了深入的理解，只有理解了这些原理，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 Tomcat 和 Jetty， 因为他们都是 Servlet 容器的具体实现。我后面还会详细谈到 Tomcat 和 Jetty 是如何设计和实现 Servlet 容器的，虽然他们的实现方法各有特点，但是都遵守了 Servlet 规范，因此你的 Web 应用可以在这两个 Servlet 容器中方便的切放。小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了什么是 Servlet。 Servlet 本质上是一个接口，实现了 Servlet 接口的业务类也叫 Servlet。Servlet 接口其实是 Servlet 容器跟具体的 Servlet 业务类之间的接口， Servlet 接口跟 Servlet 容器这一整套规范叫做 Servlet 规范， 而 Serverly 的规范使得程序员可以专注业务逻辑的开发，同时 Serverly 的规范也给开发者提供了扩展的机制 Filter 和 Listener。 最后我给你总结一下 Filter 和 Listener 的本质区别。 Filter 是干预过程的，它是过程的一部分，是基于过程行为的，而 Listener 是基于状态的，任何行为改变同一个状态，触发的事件是一致的。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 Serverly 的容器和 Spring 容器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